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， 提起了别人我不服，叫那苏鲁北虎是内亲，你我同刀相扶，如今三人对面，你不说恨你， 啊三人你我有仇恨，要的呀官不认臣。房子在地平川，折的银子三两三，昨日打扫做样脸，卖脸我做一三，大手十指三环，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了。 折的银子我不要与你娘，做一副安家的钱，买不足花不饭，买之前花不饭，买大大喜马鞭，做一副小子的命儿，在那天下传。 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？

人是永不终，儿啊等啊，无私这件事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，我乃国家兴邦，匹夫有责，想着西城冲汉中乃咽喉之要道，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。 是啊， 西城的远的本事啊，咽喉咙不清，而来看呢，我承诺 怎么呢？ 闹了半天，这城里头埋伏着十万神兵啊！ 是吗？哎，我瞧瞧， 你瞧， 我瞧瞧，我瞧瞧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伙计，你猜怎么着？ 啊， 这里三层外三层的， 有多少？ 我是一个也没看见呢。 你呀，肉眼凡胎看不见神兵，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。 哎，听丞相的吧。

叫伯通啊经，原来是司马芳。 来的兵，我一声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啊马岭的边疆王西行，并非是马苏某少才能，假意是将帅不和，才是受我的家庭。你夺我三城，夺将我心叹而无言。有多的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。臣儿并无爹爹，今早已备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的三那军，到此就该罢臣心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亲，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，骑上车楼。 小年纪知道什么？老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陪他。诸葛亮那封兵，一次巧计，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深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期待我何？我停了， 停了， 停了，停了， 我走啊！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！

方国人不准，你若你本不必你直到今天办酒宾，你若国美不必天难我就小小本是国人的